温介乎22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燒又唔會燒到好高嘅微燒，第二針嗰個反應會犀利啲。嗱，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西》，現在開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仲係公眾假期，所以我哋提早咧就係開麥。咁啊，今晚嘅題目咧叫做合義精神。咁啊，請嚟兩位嘉賓，一位係浸會大學中文系嘅黃子勇博士，另一位就係馮天樂博士，我哋嘅常客。咁啊，講起合義咧，我諗就係、是、其實兩個字唔一定連埋嘅，可以有合無義嘅，可以有義無合嘅，係嘛？合係一樣嘢，義係一樣嘢，咁亦都可以有合有義，所以我哋可以分過幾個層次嚟講。咁或者阿馮天樂，你點樣界定個合字咧？ 嗱，如果我哋睇翻《說文解字》咧，其實佢應該係一個象形字嚟嘅。咁佢從人，然後甲聲咁咧，其實即係佢係即係解輔助人咁解嘅。你見到佢一個大字嚇，有兩個人咧，佢可以解成係。一個人可以扶持兩個人又得、啊、你可以用咁嘅方法去理解。咁如果用司馬遷嘅講法咧，就是、合咧就係、是、以力扶人，嗱、啊，即係用佢嘅力量去扶助人，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咁而即係我哋講合咧，我哋通常都係用司馬遷嗰個《遊俠列傳》嚟講噶啦，即係佢佢話其人雖不軌於正義，即係佢雖然係唔合乎正統嘅社會規範，但係佢言必信。行必果，以乐必成。催人之急，甚己之私。即系佢牙齿当金使咧，用我哋今时今日嘅话嚟讲，就系、是、佢虽然系唔系好符合正统嘅规范，但系佢喺道德上佢都系崇高嘅。咁所以如果合，我哋可以如果一开头我哋可以用咁样去理解。咁至于义嘅义咧，我哋即系话如果用大学嚟讲，义者义也啊，唔系用中庸嚟讲，亦都可以咁样讲啦，即系。義咧就即係適宜咁解啦，咁即係話義咧就即係應該做嘅事咧。如果我哋現代話，我哋可以咁樣去嘗試理解咧，咁、哦、樣界定一合義先。 哦、不過即係依個黃博士啊，依、這個有個訓古學家咧叫做係段玉才啊，佢話古書通常都唔寫個合字，寫個夾字喎，夾嘢個我哋講個夾送個夾啊，依、這個係所以其實本來應該讀夾，唔一定讀合嘅。個甲其實就係代表係有啲有個佢本來有個字有個拼字啊，乒乓波個拼啊， 就是那個聘稱的聘字不要個左邊的耳仔就改了企人邊，不過就不是讀聘。那麼那樣東西呢就意思那個合字呢本身呢有少少拼命的意思喎。 我想我哋大家可以擺脱咗個訓誡嘅問題先嘅，因為其實所謂嘅合意又好或者合又好咧，喺個歷史嘅過程當中，頭先天樂講咗話喺即係司馬遷嘅《遊俠列傳》啊，最初記載咗所謂嘅合嘅事蹟啦、行事啦。咁其實所謂嘅合咧，其實歷朝歷代咧嘅標準都唔同嘅。 係啊， 所以你話佢最原初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咧？咁樣咁啊，如果我哋推。即係可以話係推到最早嘅，其實就係韓非，即係韓非子講即係符合以武犯禁，其實就得一句。咁所以其實究竟俠本身係咩人呢？咁我哋只能夠睇司馬遷嗰個《遊俠列傳》去判斷嘅啫。至於嗰啲所謂嘅訓誡咧，其實許慎啊，比起司馬遷更加晚啦、啊，晚好多，段玉才更晚。所以其實嚴格上嚟講咧。理論上頭先天樂引嗰個司馬遷嘅《遊俠列傳》係我哋唯一可以援引嘅文獻嚟嘅， 係 即係話牙齒當金仔啊，即係同朋友之間嘅義氣啊，即係講呢啲嘢嘅，其實就係呢一類人。 不過咧就話依個阿黃博士提到依個係歷史咧，台灣有個歷史學家啊，天樂你認識叫張大春啊，佢就係高陽嘅入依個係叫做晚年嘅關門弟子張大春。他就講過頭先啊，黃博士所講嘅，即係話咧，每個時代對俠嘅界定都唔同，即係話春秋時代有春秋時代嘅俠，依個司馬遷有司馬遷嘅界定，唐嘅傳奇有傳奇嘅，明清時期嘅俠義有明清時期嘅俠嘅講法，到到而家近代武俠小説裏邊嘅俠義又唔同咗，咁所以問題你就係、是、變咗好廣泛啊！甚至我的老師唐君毅先生他都講話，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就是人民主義裏面的俠義精神。咁啊，將儒家即係俠裏面有義咧，就變咗喺俠裏邊就帶有儒家嗰個文化色彩，變咗你變咗你呢個嗰俠嗰個含義就複雜咗好多啦。不過頭先我講咧，因為大家都講呢、這個《史記》裏邊嘅《遊俠列傳》啊，咁你又要睇翻韓非子呢、這個。韓非子佢個主要嗰篇文章咧，就叫做五道。嗰、那個好多人讀個道字，其實應該讀個道字嘅，正因為個道五道，因為即係話依社會上有五種蛀蟲。第一種咧就好似黃博士呢啲啦，呢啲佢收監嘅 學者， 即係大學教授啊，呢啲全部要收監。第二啊，可以我以類言談之人，即係傳媒工作做咩 KOL 啊、主持節目啊咩之類，全部都係要收監嘅。所以應該俾韓非做。香港特首咧就大劑啦，學者要收金，然後啲甚至咧依種就俠啦，佢嘅俠以武犯禁，叫做大劍之人，佢又要收金。第三種、第四種係咩啊？第四種有麻煩，依、這個第四種佢就因為第五種咧就叫做商工之人，商工之民就係嗰啲做生意經濟咧，所以嗰啲金融界人士全部都收金。咁仲有一種咧叫做幻喻者，依、這個最引起爭議嘅嚇，黃博士咩叫幻喻者？你話阿黃博士你會研究過呢個五道？ 我又冇實際咁樣好深入咁研究過呢個問題嘅，天樂你有冇研究過？ 呢個幻喻者嗱，呢個其他好清楚，大劍之人個個知，其實仲下幻喻者咧個喻字啊，就我嘅翻譯咧，如果以現代就係嗰啲擦鞋人，所以可能建制派裏邊有啲全部嗰啲叫做忠誠嘅廢物啊，可能都要收監啊，要擦鞋嘅擦鞋，所以韓非做特首咧就好麻煩噶啦，呢個韓非做特首，但係。其實我哋好麻煩，因為你個中國文化歷代朝代，唔知阿黃博士會歷代嘅帝王管治啊，都係洋儒就陰法，其實就行韓非嗰套，就攞儒家嚟包裝，冇出嘅都係到現在，全部都係嗰套裏邊咧有依度嗰個法家個思想嘅痕跡，所以個俠咧好麻煩，應該俠咧係咪咁？我最早期講到韓非講俠義冇犯禁啊，佢個。司馬遷個《遊俠列傳》啊，唔知阿天樂有冇留意啊？ 係 個個都識講遊俠，就唔知道裏邊咧，其實而家冇人講一樣嘢，就有個 term 咧叫做遊儒。儒家個儒啊，唔係遊俠啊。 係，其實佢哋通常叫遊士嘅。 遊士， 遊士嘅係啊，叫做遊士嘅。咁其實當時即係話，我哋成日都講話當時嘅遊俠有咩社會基礎。咁其實當時戰國時期，咁遊士之風好盛啦，即係大家要揾嘢。簡單啲嚟講，講 俗語就係叫做揾嘢做啦，係咪？拗撈簡單啲嚟講，咁所以大家就攞住啲知識去遊說其他國君啊，用我。咁其實有啲人就會講遊俠其實就係呢個社會基礎底下誕生嘅一類型人物，就係用嚟可以話佢係賣自己嘅勇力嘅。咁但係呢種講法嘅啱定唔啱咧？咁其實亦都係我哋好難證明嘅，即係只不過我哋從字面上講，哦，遊俠係咪真係遊嘅咧？咁但係我哋而家睇司馬遷嗰個《遊俠列傳》裏邊嗰啲遊俠係唔遊嘅，即係好似《遊俠列傳》裏邊有個人物叫郭解咁樣，佢基本上係地方勢力，其實係一個可以話黑社會嚟嘅，即係一個有地方邊界意識嘅黑社會嚟嘅。咁所以其實當時有個日本學者叫曾淵農夫嘅，即係好多年前。我谂六十年代啦，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佢写过即系一本书啦，咁样就 系 解释嗰啲游侠出现嘅社会基础嘅，即系话点解喺当时无啦啦会有啲所谓叫做要讲义气，或者系人与人之间结交用勇力嚟互相巴结嘅一种情况咧，就因为战国时期其实大家都知道兼并好严重啊嘛，咁喺个社会度基本上大家亦都知道中国嘅古代喺。嗰啲叫做地方組織亦都好散亂嘅，咁點樣令到人哋可以即係譬如我作為一個百姓或者窮人啦，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得到保護啊？咁啊，梗係跟一個黑社會頭子咯。咁嗰個黑社會頭子，即係好似國解呢一類嘅人物，咪保護你咯。其實最原初可以話最原始嘅俠，應該係呢個形態，就係佢養咗一班好窮嘅人，又或者養咗一班手下去幫佢去建立一個地方勢力。其實應該係咁嘅。即系呢个系一个日本学者嘅一种讲法啦，咁但系我觉得几可信嘅，系啊，即系呢个就系嗰个我认为最 original 或者最原始嗰个情况。 或者司马迁本身咧《游侠列传》，佢已经分侠分咗几类啊，有所谓布衣之侠， 系啦， 有所谓香曲之侠，嗱你好似地方势力就国解啊，香曲之侠，有所谓叫做女行之侠， 系啦， 啊所以几类嘅，咁我就但系咧好多人就要混淆或者分析一下阿黄博士或者你讲下或者阿天乐讲下。呢、这個俠字，中國俠字同阿西方個騎士有咩唔同？ 其實咧，喺我講呢個問題之前咧，我諗我哋可以介紹下郭解係咩人先咧。可能好多聽眾都唔係好清楚啦。咁其實郭解咧，其實佢爸爸都係俠嚟嘅。咁就俾漢文帝咧，佢哋講文景之治，漢文帝好似好寬人咁啊，但係佢都係殺咗郭解嘅爸爸。咁啊，然後咧，去到漢武帝咧就話要用茂陵啊。要將嗰啲富豪遷去茂陵，因為佢要話係喺嗰度建造皇陵啊。但係其實茂陵咧，即係喺陝西嘅興平縣咧，理論上只有300,000錢嘅富豪先至需要遷移。但係嗰度有一個姓楊嘅縣吏咧，就竟然將郭解嘅名字都寫上去。咁於是咧就由大將軍啊衛青啊，就話話同漢武帝講，其實求情話其實郭解冇咁多錢，所以佢唔應該遷移。點知漢武帝就笑一笑就話。哇！一個平民百姓可以請得旭大將軍為佢求情，咁即係佢唔係窮噶啦。咁其實即係漢武帝已經好想旭呢個郭解，就係個勢力太大。點知咧，郭解嘅忠實支持者就查出係乜嘢人咧寫佢個名字上去嘅，所以就將呢個縣吏殺咗。又有人將縣吏嘅爸爸叫楊貴主都殺埋，於是楊家就派人上京告狀，而呢啲告狀嘅人亦都被殺。咁即係公然向國家權力挑戰，而呢、這、一個有一個儒生，因為背後議論國解咧，竟然被殺咗之後咧，就割咗條脷出嚟。咁雖然呢件事國解係唔知情嘅，唔係國解指使嘅，但係當其時嘅公孫弘咧，就係、是、御史大夫咧，佢就係研究《公羊傳》嘅，佢用《公羊傳》嚟判案嘅。佢話呢個人咧嘅罪好大，如果係佢指使，反而冇咁大罪。但是他竟然不需要出声，已经有人帮他杀呢，即是郭解以一个平民的身份竟然可以遂行官府的意志呢，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诛首恶原则他应该要死。那结果郭解呢全家人都被汉武帝是杀晒的。那而自此之后呢，因为汉武帝要严厉镇压侠，所以我们如果看正史呢，史记汉书，汉书就是班固的汉书呢，之後就冇再有遊俠傳嘅咯喎，即係如果喺正史嘅記載入面，俠咧喺漢朝以後基本上可以話係消失咗嘅咯。咁呢一點我需要指出。 唔係你唐朝仲有，譬如李白寫過《詩俠客行》， 係啊係。 咁你可以講係都係佢好崇拜，佢自己都未當自己係俠。 其實基本上俠係冇消失，不過天樂嘅意思係喺正史 上係啦， 個轉冇咗啦。 即係個轉冇。 但你即使係司馬遷，你都講啲混淆喎。佢寫遊客列傳，但你會覺得除咗遊客列傳咧，刺客列傳裏邊刺客都好似俠喎。究竟你自己都混淆，喂？你講依個專諸 係啊係啊， 咁佢係咪似唔似俠咧？啊，講聶政係嘛？咁你講正經哥咁樣好似係嘛？ 但 係 佢哋俠嘅性質就有啲問題嘅，譬如專諸佢係幫呢個公子光啊誅殺咗呢個謀朝篡位啊嘛，殺咗呢個吳王僚啊嘛，咁其實係冇合意嘅成分嘅。譬如荊轲咁，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好似好崇拜佢咁咧？即係，但係其實荊轲只不過佢係魏國人嚟嘅啫。其實佢之所以留喺呢一個幫手刺秦王咧，其實佢係中意咗嗰個地方嘅即係美酒啊，同埋中意食狗肉啊，認識啊高漸離啊咁咧。所以我哋有時咧，佢哋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啊！佢哋為咗正義而做嘅。 咁佢咪變咗頭先我初初講嘅有客嗰個有客咪無義咯？ 係啦，係啦， 其實阿岑兄講嘅係啱嘅，即係司馬遷講嗰個所謂嘅俠咧，佢唔係界定得咁清楚嘅。即係譬如話佢仰視嘅人咧，又當係俠啊嘛。係 啊，係啦， 即係譬如佢仰視嘅人當係俠啦。咁被仰嗰啲人算唔算係俠咧？其實佢有陣時傾向於算嘅噃。即係其實佢傾向於係算，因為佢講嘛，即係言必信，行必果，以樂必成啊嘛。咁其實嗰啲咩荊轲啊， 係啦， 余讓啊，全部都達到呢個標準。 嗱，你司馬遷嗱，佢係漢朝寫司馬遷咧，佢一定係參睇過孟子，睇過孔子。孔子、孟子都談言必信，行必果。因為孔子就講言必信，行必果噶，憨憨言小人哉，佢就變咗係談。呢種言必信行必果，呢種只係一個比較低層次嘅儒家精神。你依個司馬依、这個孟子就講言必信行必果咧，就是、為義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義所在。 是 最緊要個義字。所以問題就話，所以王妃子一開始咧，唔係依個嘛，依、这個司馬遷一開始講呢個遊客咧，就話佢哋係唔符合呢個正軌。 其實司馬遷嘅意思好簡單啫，即係佢覺得唔係所有人都能夠達到儒家嗰個理想嘅。即係佢嘅意思話，一般平民百姓，頭先我講咗，即係曾淵農夫講嗰、那個，即係平民百姓，佢哋信守嘅道義係好簡單嘅啫、啊，就邊個能夠保護我，邊個咪大哥咯，係咪先？即係好簡單啫嘛，嗰個道理。即係喺一個戰亂嘅世界裏邊，喂，有一個有勇力嘅人，有勢力嘅人，能夠保護到我耕到田、食到飯，嗰、那個就是大哥啦。咁、 啊、 司馬遷嘅意思就係話，喂，呢啲人所講嘅道義咧，唔係我哋唔應該去留意，因為點解佢當時？帮李陵讲说话嘛，大家都知道李陵之祸啦，投降咗俾匈奴，咁佢帮李陵讲说话就俾人行宫刑。喂，当时满朝文武有几多人系所谓崇尚儒家思想噶？有边个人替佢出声啊？就系冇啊！即系比起嗰啲平民百姓跟大哥嗰啲人更加不堪啊！即系佢嘅角度嚟讲就系觉得，如果你哋系喺儒家里边建功立业已经出晒名啦。本身就會有人幫你寫史書噶啦，就唔使我幫你寫。但反到嗰啲平民百姓嘅，即係講道義嘅，即係可能嗰啲遊俠咧，喺我俾人公刑嘅時候，佢會救我嘅。即係所以佢先要寫《遊俠列傳》，就係話我要記載平民百姓嘅道德咧，都係值得某一個面向去歌頌嘅。即係起碼佢夠膽犧牲自己去救佢認為係朋友嘅人。但係嗰啲所謂儒家嘅人咧，佢就會覺得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嘛，為義所在。哎、你咁样挑战汉武帝、啊、你个道德有问题，我哋唔帮你啦，即系咁样佢就可以咁样掩饰啊嘛。咁所以我觉得系咪完全司马迁好混淆呢？喺人物嘅身份上面咧，呢、這个我哋可以翻翻去头先阿岑兄讲个问题，因为中国历代咧，佢同西方唔同，西方有一个阶层就叫骑士， 系 佢系受国家认证嘅，佢可以简单嚟讲就是有牌嘅， 系 啊国家个国君个领主俾咗呢个身份你，咁我哋其实咧一讲骑士精神就好简单啦，哦我哋揾翻嗰啲骑士嘅行事准则，你点样先可以受到分，点样先可以有安乐，我哋咪知咯， 系， 但系侠冇啊嘛，侠系冇国家认证啊，甚至乎系国家好憎你添，咁所以国家系成个国家或者系一个中央集权嘅制度咧，就好想诛杀呢啲。所謂叫遊俠嘅，因為佢動搖緊國家嘅權威啊嘛，咁所以基本上咧，每一朝每一代對於俠嘅理解唔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冇受到可以話係冇受到國家集團嘅認證，所以好難避免我哋會覺得，誒點解有陣時歷史上面嘅俠話會做啲咁奇怪嘅事情啊？咁而文學想像裏邊嘅俠又做另一堆好似好浪漫、好符合儒家精神嘅行為啊？係咁樣嘅，其實係。 因為你變嘛，你變咗，譬如騎士咧，好明顯唔係合士，因為既然叫做騎士，一定係騎馬嘅， 嗯， 係嘛？因為嗰時講騎馬嗰啲武士，咁另外一方面咧，佢一定係依附一個貴族集團嘅，即係揾依一定唔係依附遊俠咧，就可以獨立身份， 嗯， 可以獨立思想，所以我諗起其實頭先阿黃博士講到呢個遊士咧。其實我可以代替今日嘅所謂叫做自由職業者， 嗯、 或者係叫做個體户。喂，其實卡片寫即係唔好寫自由職業啊，淨寫我係遊士。 遊士 啊，仲文雅， 周遊 文雅，遊士啊，我係遊士。咁啊，其實代表思想獨立，思想即係職業自由啊，代表呢種咁嘅嘢。嗰啲呢個由遊俠嗰個遊字個意思，個遊字本身好有趣嘅。所以問題就話有阿孔子都講話係嘛，即係呢個係講。由於藝嘛，講藝術就要由啊嘛，由於藝啊嘛，咁所以我哋講嘅呢個俠士咧就一路咁變化，咁後來到武俠小説年代咧，尤其金庸，咁啊其實加咗好多儒家色彩喺嗰個俠，尤其郭靖，郭靖講啊俠之大者係咪？ 為 國為民， 係啊。其實呢個所謂俠義精神灌注咗儒家精神落去，又未去到咁遲嘅。其實去到唐代嘅時候咧，有好多文言文嘅小説啦。咁當時寫咗好多叫豪俠小説啦。咁我哋而家其實有一本書叫《太平廣記》，咁就有一個類別叫豪俠類嘅。咁大家聽眾有興趣都可以翻嚟睇下嘅。咁裏邊嗰啲俠咧就好弊嘅，作奸犯科，無所不為，殘殺動物，即係我話奸淫婦女，乜都齊噶啦。所以當時咧，唐代有個好著名嘅文人叫李德裕，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熟中國歷史嘅都會知道呢個人物嘅。咁咧，即係牛李黨爭嗰個李德裕啦。咁李德裕咧寫過一篇文章叫《豪俠論》嘅。咁嗰篇文章咧就係話：哇！你哋唐朝嘅文人咁樣寫豪俠故事邊得噶？俠咧係要需要有義嘅，無義不成俠。咁佢就講啦，點樣為之叫做俠義啊？即係譬如話，好似鋤藝咁啊！即係譬如話，晉靈公派一個 鋤藝啊，嗰陣時讀鋤嘅。如果佢做聖嗰陣， 係啦，即係鋤藝啦。咁啊，鋤藝去刺殺趙盾，咁佢唔忍心落手，咁呢啲就叫義士啦。即係其實咁樣要講道德。 係。咁個問題，中國呢個俠字個甲字嘅甲字本身就喺肋骨下邊有個甲族甲就衣甲之士。即係盔甲喺啲盔甲喺度啦，代表其實一定係武功。但係後來發展到武俠小説咧，俠即係未必識，唔係話俠以武犯甲，可以冇唔識武功喎。阿黃博士啦，韋小寶係咪算係俠士啊？ 其實佢算嘅， 咁佢唔識武功喎。 係啊，佢唔一定要識武功。 即係去到 古代嗰啲都可以唔一定要識嘅，你驚魔都唔打得㗎。或者嗰、那個 頭劍客都唔係好大， 朱家都直情識功夫啦。如果我哋睇朱家咪救咗阿貴布啊嘛，係啦，佢幫阿貴布講情，阿劉邦話貴布成日追殺我，我打敗咗項羽之後咧，一定要通緝佢，邊個收留貴布就要誅滅佢三族，咁啊得阿朱家一方面嚇扮唔識得啊， 信陵君都唔打得， 係啦係啦，即係扮唔知道係啊貴布咁咧，就當佢係奴隸咁樣，但係其實就俾佢用主人嘅待遇嚟接待佢。另一方面就揾阿夏侯英出面向阿劉邦求情，咁樣救翻阿貴布。但係佢功成個身退喎，佢救咗貴布之後咧，佢就唔再見阿貴布咯，即係呢個私恩莫忘報。咁所以俠咧，其實如果你道德高尚，樂於助人，確守信義咧。就算不懂功夫在以前都是合，但荆轲都不打得的，如果荆轲打得怎会这么近都杀不到秦始皇呢？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打得才可以做合的。 但你说金庸是灌输那个儒家精神，但是很难说，因为你看他的武侠小说所建立的合的形象，郭靖是一个形象，张无忌是另一个形象，令狐冲又是另一个形象， 其实 三个不同的形象都是合。 其实灌注这种叫做儒家精神呢，是在主要是在晚清的時候出現的，因為當時即我們說愛國主義情緒嘛，即其實我都私底下跟天樂講過這個故事的，就是1896年呢因為當時呢因為打完甲午戰爭嘛，中國戰敗啦，不幸戰敗，當時呢其實在上海有一篇英文報紙的，就叫《自林西部》，他就有一篇文章就很出名，就叫 The Condition of China， 裡面呢其實呢就寫了即他就稱呼啦，即係中國就成為咗一個 sick man 啊，即係病夫。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話啲國民病，係話個國家病。咁啊，即係因為打輸仗啊嘛，打輸咗俾一個小日本喎。咁當時嘅小日本啦，佢哋心裏邊泱泱大國咁樣。咁當時咧本身其實中國人冇乜人識英文嘅啫，本身冇事啊，偏用英文寫噶嘛。 咁梁啟超咧，當時有一個報紙叫《時務報》，咁佢就將嗰篇嘢翻譯咗做中文。咁一開佢唔係佢翻譯嘅，就係佢揾張坤德翻譯嘅。咁當時咧一開第一句就係負中國東方之病夫國也。啊，咁啲國人一睇到咧就好嬲啦，啊，真係上曬頭啦，好嬲！喂，咩啊？我哋中國人邊度係病夫啊？嗰、那個愛國主義咧就完全出嚟啦。然之後咧，佢哋就突然之間咧180度，大家咧就全部無論係任何知識界別嘅人咧，都講中國人咧係一個尚武嘅王國嚟嘅，即係無論。張太炎啦，我哋熟悉嘅就喺《求書》裏面寫咗《儒俠篇》啦，就話喂，其實咩啊？我哋儒家係好講俠嘅，儒家咧亦都尚武嘅。咁然之後咧，梁啟超去咗日本之後咧，1904年出咗一本好著名嘅著作，叫《中國之武士道》。就我哋中國人咧都有武士道精神嘅，成日講打都好犀利嘅。而呢一個咁嘅情緒咧，係延伸到1920几年開始第一個人寫武俠小說。就係、是、平江不朝 就係啦，嗰、那個霍元甲嗰、那個 啦，係啦，佢就寫霍元甲嘅故事，就係、是、證明 日本仔毒死咗嘅。 冇錯啦，就係、是、話喂，佢個愛國主義情緒就係我秉承一個儒家嘅精神，然之後咧就係要報國嘅。其實就唔係金庸寫先嘅，其實成個民國裏邊大部分呢啲武俠小説作家咧都係寫呢啲嘢嘅。一個大俠咧一定要為國為民，為自己嘅民族爭一口氣，證明自己唔係病夫。 有個人叫冷血啊，即係陳景惠直情有寫小説講啊，佢揾一個角色講佢，我要救我國家，要將我國民立於列國之上，所以凡係嗰啲唔打得嘅國民，我都希望通通殺滅咁樣嘅，咁樣佢就覺得係救國。 甚至乎喺歷史上面都好誇張嘅，即係嗰陣時1904年咁啊，即係呢個梁啟超寫完《中國之武士道》啦，咁有吳越啊嘛，吳越就係1905年刺殺五大臣出洋啦，佢寫過一篇好著名嘅文章叫《暗殺時代》，嗰篇嘢咧就登咗喺當時嘅可以話係同盟會嘅機關報啦，文報裏邊嘅增刊天土入邊嘅，哇好著名嘅，就係佢講點解佢要做暗殺行為。咁咧嗰個咁嘅叫做直情係延伸到現實生活上面嘅嗰、那個叫尚武或者係叫做合義，佢係延伸到現實度嘅。跟住1907年有邊個徐石麟啦，係咪刺殺呢、這個安徽巡撫殷明？ 殷明係 咁你諗下嗰啲人其實就係受到呢一堆所謂叫做民族主義合義精神嘅洗腦，然之後就所以佢做呢啲咁嘅行為嘅。咁佢唔怕死啊嘛？系咪为咗自己 嚟？汪精卫算唔算？ 人肉炸弹啦！ 汪精卫 算啦。 汪精卫就系文报嘅打手，文报长期写文章有佢份。 慷慨过燕市，松茸作楚囚、啊，当然系合啦。以我哋嘅标准嚟讲， 系所以佢 当其时啊， 所以1901年就刺杀呢个摄政王啦， 再封 系啦，所以佢哋系一个脉络嚟嘅，佢哋系食成一个脉络嚟嘅。咁然之后去到20年代就因为山东问题啦。系嘛，21条嗰啲啦，咁佢哋就哇嗰阵时就哇嗰、那个合义精神，嗰、那个民族情绪更加高涨。其实严格上嚟讲，金庸写嘅时候咧，基本上系继承咗佢哋咁解嘅。 系咁啊，佢金庸写就因为阿罗夫都讲过，1954年嗰个吴公仪同埋陈克夫嘅美术比赛，咁然后先引申咗佢写呢个龙虎斗经。 佢喺澳门打噶嘛，佢唔准喺香港打。 梁生写， 然后就金庸就写《书剑恩仇录》， 系处女作， 掀起呢个武侠小说嘅热潮啊嘛。 啱啊， 啊系嗰度掀起咗出嚟啊嘛，咁你然后一路延伸落去，变咗都系讲呢样嘢啊嘛。咁金庸就更加灌输，佢甚至讲到佢话金庸讲咩叫侠啊，就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顯現儒家的惻隱之心， 是 即是將孟子的四端完全貫穿到俠嗰度。 佢都係佢講呢啲叫俠之小姐啫，即俠之小姐， 唔係俠之大姐。 俠之大姐要為國為民，係嘛？即你要能夠好似郭靖咁犧牲到個人感情嚇，為咗成個國家民族。 嗱，你有反面聲音，你譬如李敖。批評金庸武俠小說係表示你啲人咁中意睇武俠小說，變咗一種集體性嘅挫敗嘅影響表現，全部喺度個個係成為武俠小說為其實係一種集體性嘅意淫喎。即係通過呢啲咁樣嘅俠事嚟發泄自己嗰啲咁樣嘅即係又做唔到又向往咁樣。 嗱，某程度上佢講嘅嘢咧，就唔係淨係批評金庸嘅，佢係所有英雄主義嘅文本。都是呢種傾向嘅，即係咁而家你哋睇 Marvel 嗰啲 Avenger 嗰啲唔係咩？個個都有主角光環唔死得噶啦，即係其實嗰種係你做唔到拯救世界嘛。咁其實每一個人所謂叫英雄主義嘅崇拜，由我哋睇嗰啲神話開始已經係咁噶啦，係咪啊？都一樣噶，其實佢都係唔現實噶。 打遊戲機咪最明顯咯。 係啦， 我平時唔打得嘅，矮得攣唔死只嘅，哇！我打三國無雙，你打 PlayStation 2嗰啲幾勁啊！ 係啊，其實佢嘅批評又唔係淨係針對金融嘅，所有英雄主義都係咁啊，日本漫畫又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又咪都唔係話完全冇可參考價值嘅，有冇部分可以咁解讀？咁但係阿廣開講啊，黃博士就嗰俠同英雄有咩唔同咧？ 嗱，我又同天樂曾經師弟講過呢個問題，即係咧，我哋覺得咧，其實咧一講英雄咧，我哋就要留意一點嘅，即係英雄裏邊咧有好多個唔同嘅類型嘅，有英雄同驕雄嘅分別嘅，係咪？咁啊，譬如話我哋講英雄咧，其實我哋首先要睇原型先嘅，係嘛？即係第一個喺歷史上面最完整嘅，我哋覺得係英雄人物歷史記載好齊全嘅咧，就係項羽。其實呢個就係英雄。項羽就係一個最早我哋覺得人物事蹟最完整嘅一個英雄人物嚟嘅。咁啊，而咩叫驕雄咧？咁啊，其實劉邦就係一個驕雄。咁但係你話英雄究竟同俠有咩分別咧？咁樣嗱，英雄咧其實。侠是英雄的一类型嚟嘅，咁但系英雄有很多不同类型噶嘛？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即系譬如英雄的底下，譬如有枭雄，系咪？有政治家 ，OK， 有侠其实是其中一类嚟嘅。侠其实是一种英雄嘅，但系侠咧，点解有啲咩唔同呢？侠咧其实是重私情多于大义嘅，即系咧如果我哋讲话，如果一个侠咧可以系重大义，即系大义行先，我哋有个崇高的伟大目标，我哋可以放弃私人感情咧。咁我哋會覺得呢個俠咧好可鄙嘅，即係你叫佢做俠咧，你甚至乎有啲懷疑嘅。嗱，我以金庸先生嘅作，唔好國靖啦，我哋先講陳家洛先啦，係咪？佢嘅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係咪？ 香香公主啊，犧牲咗啊！ 佢為咗反清復明，佢可以出賣自己嘅愛人俾佢哥哥嘅，因為佢覺得 冇所謂啦，兩兄弟啊嘛，大哥輸啊， 係啦，就將自己嘅老婆交俾呢個佢哥哥咁樣。 可以話佢唔係好尊重女權嘅嘢。 係啦，佢直情唔尊重女性啦，係咪？咁甚至乎最離譜嗰樣嘢就係佢反清復明係為咗漢人啊嘛，香香公主係回族人嚟噶嘛，即係你要個回族人犧牲自己嘅色相嚟幫你漢人回復河山，係幾咁離譜咧？即係我覺得個故事係好離譜嘅，但係我哋會覺得。即當然，我哋睇武俠小説嘅時候，會覺得陳家洛係俠啦，因為武俠小説啊嘛，佢識打啊嘛。但如果我哋仔細分析，喂，如果佢可以犧牲自己嘅親戚朋友，去達到自己一個政治目的嘅話，喂，如果呢個叫俠，係好有問題嘅。即其實關雲長係應該，即係喺赤壁之戰嗰時候，即係青龍偃月刀一嘢斬死曹操先啱，係咪？為咗政治目的不擇手段啊嘛。咁我哋覺得關雲長係英雄嚟噶，點解？因為佢既會念及舊情。是不是又会即是尝试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如果你说喂可一个人是可以牺牲所有私人感情的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那个人就叫曹操啦。 咁国政都是这样的嘛个拖雷同他结拜的。咁佢都係啊，黃蓉話：喂，殺咗拖雷啦，為咗解救蒙古人入侵，諗都唔使諗個潛入去咁啊！個大結局咧，大家睇翻《射雕英雄傳》個大局。 唔係，但你國政未喺《射雕英雄傳》度，咪後面同啊鐵木真臨死之前，咪話俾鐵木真聽，咩叫英雄啊？英雄一定要作為國民造福，唔係話殺得人多嗰種叫英雄。咁啊，令到 你需要瞓覺嘅幾多地方 啊？死不瞑目噶啦！你邊啲話殺得人多叫英雄啊？咁但係頭先阿黃博士就話其實漢朝一個劉曉啊寫本叫《人物志》啊，佢已經界定咗何為英雄，佢就未必同意你講話項羽係英雄，因為佢界定。英雄點分啊？呢個係劉少講啊。英咧就叫聰明俊秀就為之英，雄咧就叫做膽識過人為之雄。所以英雄咧要分有啲人係英而不雄，譬如張良，佢就英雄；有啲人就雄而不英，譬如項商，或者係呢個項羽都係屬於雄而不英嘅，唔夠醒精，唔夠古惑啊，唔夠劉邦古惑啊。呢個項羽 咁同埋佢都殘忍啦， 只能夠佢做得萬歲，佢只能夠個墓碑個寫詩啊寫住九千歲，即係佢做到萬歲，佢爭咗少少，佢輸俾劉邦。所以你劉邦咧本身啊可以係講英雄，佢兩面都有嘅，兩邊有嘅，但係佢你又可以佢係驕雄，所以好難講嘅。你要英雄呢樣嘢， 劉 英雄有種，但係英雄咧呢個係劉少冇講嘅，呢個英雄西方有講。英雄點都有一種叫做咩？我哋叫做 charisma， 即係叫做魅力，一種吸引力。你如果冇你幾樣嘢，你聰明俊秀膽識過人，你冇咗嗰種咁樣嘅 charisma 咧，你好難做到英雄。俠需唔需要 charisma？ 越絕對要啦， 梗係要啦，個解就有 charisma 先有咁多人跟隨佢啫。 由係啦，由 O.G. 嗰啲盒都需要有魅力啦，到今時今日，即係去到後來，啱啱講起張大春，張大春咪寫過一本小說叫《城邦暴力團》咯，咁其實都係合，都係武俠小説嚟㗎嗰本嘢。咁啊講一個江湖大佬咁樣退休咁樣，佢都係好有魅力㗎，個主角係。即係如果個俠冇主角，即係嗰個俠士如果冇魅力咧，你好難會覺得佢係俠嘅。即係韋小寶都好有魅力㗎，其實。即係雖然你覺得佢小混混，但係佢就係能夠用佢嘅魅力吸引好多人幫佢。大家就會覺得如果身邊有一個咁嘅朋友。都唔錯啦，即係你會咁樣諗噶嘛？ 所以呢個金庸喺嗰個《鹿鼎記》有個後記，佢話：我都知道我呢本書剝奪咗好多讀者對俠嘅想像，所以有好多人懷疑呢本係咪武俠小説，就係温尚恩來嘅反武俠的武俠小説咁。但係其實如果用阿黃興嘅講法，喂，唐朝嗰啲俠唔係咁上下，嗰啲傳奇嗰啲都係做呢啲嘢噶啦，小混混嚟嘅啫，其實佢都係俠嚟噶。 其實大家都知道，頭先阿岑兄都講啦，即係話其實武俠小説本身阿李敖嘅批評，其實就係講佢唔寫實。咁其實金庸其實自己都有講嘅，咁唔係文學作品，唔係一定要寫實先好嘅。咁但係武俠小説嘅硬傷就喺呢度咯，即係佢叫類型小説啊嘛，即係佢嘅意思其實就係話佢成就一個俠嘅人格魅力咧，佢係要透過奇遇嚟成就嘅。咩叫奇遇？其實簡單啲講，大家聽眾就知道有個詞叫主角光環，點都唔死得，你梗係有魅力啦。你下下話喂暗算歐陽鋒又唔做，係咪啊？即係郭靖喺個孤島裏面，哇！歐陽鋒好好打，咁佢暗算歐陽鋒唔得嘅喎，我唯心之舉，我做唔出嘅，咁係因為你有主角光環，你咪唔使死咯，咁你咪有人格魅力咯。喂，如果我哋現實啲嘅。欧阳锋救咗佢个私生子之后，一掌打死你，个故事完咗啦。End game，end game。咁佢仲有咩魅力啊？我哋只会觉得佢愚笨、蠢，系咪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嗰、那个魅力系因为嗰个武侠小说呢一个类型赋予佢嘅，就因为你可以不断有奇遇，不断帮佢打鸡血，系嘛？佢跌落山窿又唔死得，又可以执到九阳神功嘅张无忌。系嘛？咁梗系得噶，咁梗系有人格魅力啦，咁样。 佢唔止呢个人格魅力，仲有佢啲呢个文学方面形 系啦，营造嘅。 你譬如举个例话，小龙女，哇，佢可以瞓喺条绳度嘅城之宫，哇，咁哇，个个都即系香港话系掂掂噶，咁啊可以 好有型啊嘛。 但系呢个系金庸有解释嘅，佢话其实呢个系佢喺1943年左右咧，佢喺图书馆。佢即係嗰陣時喺政大讀書嗰陣時咧，圖書館成日睇《資治通鑑》，同埋睇另外一本書叫《世界史光》咧。佢好眼瞓嘅時候咧，佢就話喺張凳度瞓著，而嗰張凳咧就係好窄嘅，窄到咧即係好容易碌落地下。但係佢瞓咗半年都冇跌落地下咧，所以佢咧個靈感小龍女就喺嗰度嚟瞓喺嗰條繩上面。 文學提煉嚟嘅呢個 係啦。 咁佢咪冇就係冇咗以前蜀山《劍客傳》裏邊嘅劍仙。哇！嗰把劍可以一到八喺度飛光，係嘛？喺度咁嗰啲係法術， 係啊，法術派咯。 呢個變咗喺金庸嗰啲俠士就冇法術啦。 其實不嬲，即係中國古代嘅所謂叫俠義小説啦，都分咗流嘅，即係一路都係有所謂仙俠噶啦。即係其實呢個《太平廣記》裏邊嗰啲豪俠類咧，大部分都是仙俠嚟嘅。 好啦，黃博士，我哋聽首歌先，翻嚟繼續咧就講呢個俠義精神，係呢個羅文唱嘅《共李覓理想》。 觅理想，为理想，共你齐心找理想，不畏难，寻求人生的意义。受创伤，被创伤，遇到疑难仍够想，不怕困倦，不怕旅途受挫折。莫计奖，莫计赏，预计成功可永享，虽苦干。勤劳迟早得家姐，具信心，地信心，定要明了前路向，不分昼夜，不分雨晴随路障，悠悠长岁月，得失不必怨，际遇有万转千回，唯求能。理想，为理想，共你齐心找理想，不畏难，寻求人生的意义。具信心，

又或者$150三个钟头。包场人士需要自备打机器材，享用服务的时候可以向戏院购买爆谷等等的零食，期望会为戏院带来额外的收入。构思出这项服务的南韩院线职员说，现今的电子游戏和电影一样，有故事情节，画面质素也都相当高，包场打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管理层就觉得，防疫规定之下，戏院最多只可以坐一半满，加上民众看戏的意欲低，又缺乏大制作的新戏上映，售票率更加是疲弱，被人包场打击的做法有助帮补戏院的收入。至于包场人士则认为，戏院的音响和观影设备令到打击的感觉更为震撼，他们更加能够乐在其中。看来有朝一日戏院可能不再叫做戏院了。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廣東廣西，咁而家直播室度有黃子勇博士、有馮天樂博士同埋小弟岑日飛。我哋今晚嘅話題講呢個俠義精神。咁啊，頭先講起啊，就武俠小説裏邊嘅俠，咁啊，其實成日都集中講金庸。其實阿黃博士其實都可以帶及講下其他作家嘅俠係咩形象，譬如梁羽生嘅俠又如何？啊，古龍嘅俠又如何？ 我想讲古龙会比较有趣啲嘅，因为古龙同阿梁羽生同金庸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嘅，即系佢好想咧将所谓嘅侠咧，因为你知啦，梁羽生先生同金庸先生嗰啲侠咧， 都系出自佢哋同一个门派， 系啦，同一个门派噶啦，即系大家都系为国为民噶啦，不过有少少性质唔同嘅啫。 唔系咁又个阿梁羽生都好有个咩啊？金庸有冇出现啊？白发魔女， 诶，个白发魔女传系佢话俾牛氓刺激噶嘛？七剑下天山嗰啲系嘛？即系咁，但系个大体形势都系差唔多嘅，即系大家咧诶，对于武功嘅追求啦，或者人生意义咧，都唔系太着紧嘅。 但古龙就唔同， 系啦， 但古龙冇乜历史背景喎， 冇乜历史背景。 佢写啲嗰啲侠士， 佢就好话唔好听，佢系引入咗日本人嗰啲剑士小说咧，即系咧佢就讲到哦，一个人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就系、由技通道啊，即系譬如一个侠咁，佢想得到一个精神境界，咁佢就去练剑啊，练到世界第一咁样。咁但系你知道金庸嗰啲小说或者梁羽生嗰啲小说咧？通常追求世界第一嗰啲人咧，都系黐線佬嚟噶嘛，都系傻噶嘛。佢覺得嗰啲人有問題噶嘛，即係獨孤求敗就好寂寞啦咁樣。跟住歐陽鋒變咗黐線佬啊，溝摩字又係即係要武功全失啊。但係古龍嘅世界觀唔一樣，即係佢覺得一個人咧，佢可以由武功練武去得到一個精神境界嘅昇華，即係我哋叫做好似以前我哋睇《莊子》裏邊咧呢個庖丁解牛咁啊，即係咧你劏牛劏到一個極點咧，就得到啦。咁佢好多呢啲人物嘅，譬如話西門吹雪就係啦，係咪？跟住三少爺的劍裏面嘅燕十三，跟住好多呢啲人物嘅，譬如話圓月彎刀裏面嘅丁鵬，咁佢哋冇乜道德嘅，其實佢嘅目標就得一個，就係、你唔好阻住我，我要揾人決鬥，我要證明我係最勁。咁呢樣嘢唔係古龍發明嘅，其實係日本人嘅一啲叫做求道精神，佢就參考咗日本人嗰啲劍士小説啦。咁有一本小説好著名嘅。就是吉川英治写的宫本武藏，其实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都看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剑士小说的巅峰啦，巅峰之作来的。那其实那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宫本武藏不断找人斗剑，所以其实呢他跟金庸之后的作家，其实就是古龙是最特别的，就是他创作了这个的路线。 有些地方需要补充呢，就是我想很多听众没有留意到呢，就是其实 武俠小說武俠呢個複合詞咧，喺中國傳統係冇武俠呢一種提法嘅喎。嗱，我哋有豪俠、有義俠，係咪有遊俠？但係其實中國傳統係冇武俠。武俠呢一個概念咧，其實係由日本人咧壓川春浪寫咗三本武俠小說，譬如咩武俠之日本啊、武俠艦隊啊，同埋佢有辦過一個。武俠世界雜誌呢，然後在梁啟超由1903年呢才第一次引入武俠這個詞，還有他將水滸傳呢就視為這個中國武俠小說的鼻祖、啊、那為什麼我要指出這些東西呢，就是因為我們中國的俠呢由漢朝末年開始呢其實有些變了質的，就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很多時候那種行俠仗義啊，因为这一种东西呢，在即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汉武帝镇压完之后呢，这一种盒已经是买少见少，不是说没有，但是它是零散和它是没有什么系统，而反而多了一些呢为非作歹甚至是为虎作贼呢做鹰犬的盒，譬如说在孙越的前汉纪里面有记载，在长安有些流民少年呢在就是收人钱呢就杀这个官吏的帮人报仇，有三種泥丸被人抽的，如果抽到紅色的泥丸，假設你就殺這個武官，或者你抽到黑色的你就殺文官，你抽到白色的你就幫忙做喪事，然後呢日暮時分呢就去打劫那些行人去殺人，這個俠的性質已經是有些變了。那到唐朝的時候，這些流民呢其實他就不過他擺到明是流民，他會有紋身啊，他會弄自己披頭散髮瞓喺條路度咧，咁啲人就唔敢行過去，甚至有啲人就紋身啦，喺個手臂上面寫住咧就係、是生不怕京兆尹，死不怕閻羅王咁樣啊，左右手嘅各刻一手臂。然後我哋睇呢個武林舊事啊，宋朝啊，咁咧就因為由於國家嘅專制機器啊越嚟越細密化咧，咁而流民咧又有新嘅演變咧，就越嚟越少上俠之風。即因为不可以靠武力挑战国家了，于是呢他们变成游惑，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已经骗人为主的，譬如如果用武林旧事的记载，譬如他说有所谓美人局者，美人局呢即是找一些靓女呢就是勾搭少年人的就去赌钱，或者呢卖假货，有些甚至拿张纸可以变成一件衣服、啊、甚至拿一些銅咧就冒充成為金啊，甚至話幫人咧可以有所謂功德局，功德局咧即係設一個局呃你話可以買官做，其實係假嘅。咁呢個咧所謂呢個俠咧就出現咗欺詐性。咁而中國俠文化去到元朝嘅墮落就最犀利啦，隨住《水滸傳》我哋頭先講嘅出現咧，佢都叫俠，雖然俠呢個字只係出現過一次。而嗰陣時嘅俠有好多問題啦，譬如李逵咁啊，阿劫法場咧就將圍觀嘅啲民眾都屠殺啊。见人就拿个斧头劈下去，武松就血溅鸳鸯流，老子心已经叫做比较好的侠来，但是一样会贪钱的，所以他在桃花山走的时候，他连那些金银那些杯都踩烂他，踩扁他，然后就方便携带而走。所以我们讲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注入了儒家元素，其实这个是金庸或者是再前期少少嘅一啲人對武俠嘅改造，其實我哋中國傳統嗰啲俠咧，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富有咁濃厚嘅道德意識嘅，我自己認為。 咁啊，阿黃博士，你又認為同唔同意《水滸傳》裏邊嘅108條好漢都係俠？ 嗱，我首先講清楚先，我唔覺得係俠文化墮落嘅，我認為俠文化一直都係咁，佢一直都係咁，即係只不過咧係司馬遷佢都有講明嘅，佢就話世人唔明白。遊俠是跟普通黑社會不同，咁佢讀咁多書，佢分到啫。其實普通人眼中咧，國界都是跟嗰啲普通黑社會哈哈霸霸係冇分別嘅。咁其實咩意思呢，就係、是、其實喺平民嘅眼中，呢一啲所謂叫做少年結拉幫結派，好似頭先天樂所講嘅，哇喺紋曬身啊，喺個街度哈哈霸霸，佢哋統稱為遊俠。咁只不過司馬遷話：喂，遊俠唔係全部都係咁啊，哈哈霸霸嘅，有啲人會講啲道德嘅。有些人就不講道德了，只不過其實不講道德的是佔大多數，只不過他 是不值得寫成 一 個故事 而已， 好了，水滸傳裡面呢其實嚴格上來說108個好漢大部分都很多沒有道德 的 但他們都是統稱為俠的， 按照當時人的視覺，他們就是俠，因為俠普遍就是黑社會嘛，而他們就是黑社會。但是當時呢，其實呢，因為大部分呢這些所謂叫落草為寇啊，或者是變成一個社會的邊緣人呢，他們統稱為俠。但是呢，其實呢他們有另外一種出路的，就是從軍。就是從軍， 是沒錯沒錯。 咁當時其實唔係好厚嘅，未去到《水滸傳》嘅。其實當時曹植嘅《白馬篇》咪就係講壯士咯，即係你係一個年輕力壯嘅人，你何苦要去做黑社會咧？咁點解你唔去邊疆從軍咧？咁呢個就係變咗另一個路線咯。即係有一啲就係繼續好似阿頭先阿天樂所講嘅，落草為寇變成黑社會，就好似《水滸傳》裏邊嘅所謂叫英雄好漢咁樣。有一類咧，其實就去咗邊疆從軍。从军，即系咧，好似嗰啲话本小说里边嗰啲咁样，即系《杨温拦路虎传》里边嗰啲杨温咁样，就系边疆从军。咁咁《水浒传》里边所有嘅系咪算系侠咧？咁样，我哋今人嘅目光梗系觉得佢唔系啦。即系坦白讲，我谂108个好汉，如果我哋用而家对于所谓叫做侠义精神嘅标准嚟睇啊，哇，冇乜边一个符合啊！坦白讲，即系 佢个最典型啊，两位。你要睇宋國及時雨宋國啊，佢係及時雨喎，人哋最需要你幫嘅時候佢出嚟喎，所以個個都認為佢。 所以咪佢咪係遊民文化嘅反映咯。如果我哋睇下黃學泰教授，佢咪有本叫《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宋江點解咁受人尊重？因為佢有錢俾，而因為點解我哋話宋江啊或者呢啲角色咧，《水滸傳》係遊民江湖藝人所寫咧，就因為佢滿足到遊民嘅。需要，因為通常遊民咧就係喺社會最底層，佢居無定所嘅，即係啲所謂邊緣人咧，即係錢對佢哋嚟講好重要。所以我頭先講魯智深、武松啊呢啲咧，喺殺完人之後都匆匆忙忙都要攞翻啲錢走，咁就係因為，所以宋江咧話，如果從道德層面講，我哋可以分析佢嗱，你諗下點解佢成日都有錢俾人嘅咧？其實宋江可能都係一個貪官嚟嘅，因為佢嘅職位好卑微嘅啫，佢即係一個壓司嚟嘅啫。點解佢有？點解佢咁多人可以俾錢？即係呢一個人咧，其實就等於我哋黑白通吃之人。佢就講佢好中意結交呢一啲梁山好漢，咁即係其實好有可能佢自己都係手掘埋啲文脂文膏，然後佢仲有藥包二奶咧，埋啲閻婆式嗰啲都係基妾嚟噶嘛。所以如果我哋現代角度嚟講，這個俠都大有問題，而且佢。害人的手段亦都好毒辣嘅，我哋谂下秦明啊，点样俾佢捉上山咧？唔系就系官逼民反嘅，有民逼官反嘅。秦明咧，其实系青州统制嚟嘅，佢其实系唔肯投降俾宋江，宋江咧就灌醉佢，打败咗佢之后咧，就揾人着咗佢套盔甲，攞住佢支狼牙棒，骑咗佢匹战马咧，去青州城附近乱咁烧杀啲百姓咧。咁等個青州知府以為呢個人已經叛變咗咧，將個秦明嗰啲家人殺曬咧，然後將個老婆嗰個人頭咧攞支矛挑起咗，到到秦明醒咗，宋江仲假意送佢落山，還翻曬啲盔甲啊武器俾佢，然後到到秦明佢哋城樓前面見到自己嘅家人俾人轟手示眾，先至哎呀邊個冇天裝冇地再咁樣害我冒認我嚟傷害百姓，但係宋江都同佢講對唔住咯。佢話：因為如果唔係咁，我點可以斷你歸路咯？不過最得咁樣啊！我叫阿花榮個妹嫁俾你啦，咁樣哇，咁即係好毒辣啦，係嘛？ 唔係咁，宋江嘅罪行都好難數得曬。 所以好，所以誒唔俾我形象，我自己感覺你話先睇清楚宋江嘅真面目咧，嗰有好鬼奸嘅。佢雖然叫及時雨，有啲俠士嘅形象，但係越嚟越似呢個金融不客嘅卧不群。 嗱，我想咁樣理解一件事嘅，即係嗱，我哋而家因為受到現代嘅或者係金融嗰啲小説洗禮啦，咁我哋倒翻轉頭睇《水滸傳》咧，就覺得話宋江係卑鄙無恥啊。咁但係當時佢嘅書寫方法同我哋後來睇嘅當代小説有少少唔同嘅，其實人物嘅心理獨白係相對少的，即係咧。簡單啲講，我哋基本上咧好少喺個小説裏邊睇到宋江嘅心理活動嘅。 係， 喂嗱，如果咧我哋而家改編嘅話咧，咁好似金庸寫《射雕英雄傳》咁啊嚇，咁啊加好多心理嘅掙扎俾宋江咧，宋江可能就洗白噶啦，即係佢缺乏咗心理掙扎，我哋覺得佢係小人啊嘛。即係其實佢可以好掙扎嘅，即係等於當時阿郭靖走去殺佢自己結拜兄弟。拖累咁啫嘛，好掙扎噶。我為咗抵抗蒙古軍，我要殺我結拜兄弟，仲要救過我結拜兄弟，好掙扎。但我為咗漢人，我都要殺佢。咁其實如果宋江喺一個書寫嘅方法嚟講，佢加好多心理分析俾佢。其實我好唔想咁做，但我為咗壯大自己嘅兄弟嘅後路，我就一定要咁做，我犧牲自己今日。 水滸傳有好多人，即係坦白啲嚟講，我覺得都係直情係人渣嚟嘅啦。你諗下嗰啲大忠啊，大忠係一個惡吏。 同埋佢咧就係、是、捷級啊嘛，喺呢一個江州啊做啊，咁啊然後阿宋江咧未俾人發配去江州嗰陣時啊，戴宗唔知道佢係宋江啊嘛，就一敲佢竹槓俾啲常例錢，阿宋江唔肯俾咧，阿戴宗即刻攞住啲信棍就駁佢啊嘛，然後宋江話喂，我有咩罪啊？點解你打我？佢話你而家你只係我手上一件行貨，你咳嗽一聲也是罪過。咁然後宋江話：咁我都就算有罪，罪不至死啊！佢話：我要結果你性命倒也不難，好似打死一隻蒼蠅而已。然後阿宋江先至和盤托出話：喂，我知道你同梁山有淵源嘅喎，有私通啲書信。咁然後阿大宗先至講：哎呀，大水沖了龍王會，係咪一家唔知一家人咁樣嗱？即係話《水滸傳》個作者將呢件事當係一個喜劇。喂，如果呢件事唔係發生喺宋江身上咧？喂，这个戴宗其实同高俅啊、薛化呢啲其实贪官污吏嘅性质系冇分别嘅，只不过用喺梁山身上咧，大家原来做到老友咧，咁戴宗啊变咗做好汉啊，咁更加明显嘅是非混淆就系、是、你睇下嗰啲孙二娘啊、张青嗰啲话开人肉包店嘅，过往行人都追咗佢嘅。 所以就讲起啦，嗱，头先阿何博士讲到话，佢哋其实都有个道德准则。呢、这個孫二娘同埋張青開人肉包子咧，佢哋都有幾個準則喎。有啲人佢唔殺嘅喎， 槍旗唔殺 嚇， 遊方真人唔殺， 係啦。喂， 但係佢又費事壞咗明星啫喎，你記住喎， 佢係佢條紅線喎， 佢唔係道德因素喎， 都 佢唔係為咗道德喎，你記住喎，佢話唔好壞咗我哋嘅明星，即係佢本質上佢唔係因為人性同情 而 做嘅。 佢哋呢啲殺人不眨眼、開人肉包子，佢都唔會搞傳媒嘅。 乜其實 費事你係唱衰我，係啊，費事你唱衰我， 係冇錯冇錯。 而家現代反社會就反而喂，又單不包括特朗普在內，專注呢個傳媒， 係佢唔夠膽 知道人哋嗰啲。殺人不眨眼嘅啲嗰啲魔王都唔敢喐傳媒， 係明星係重於一切。 係啊，費事你唱衰。 係啊， 你睇下阿吳用害啊，盧俊義直情讀得不得了啦。盧俊義一個安分守己嘅商人，同佢無冤無仇，佢為咗逼佢入伙 啊嘛， 係咯，為寫首反詩，然後仲要特登咧就。知道嗰個家丁啊李固啊同阿贾氏啊，即係阿盧俊義嘅老婆通奸咧，特登綁架，然後李固又放佢走，講俾佢聽，其實我一早同阿盧俊義夾定咗佢會上山嘅咧，本來想殺你滅口， 佢要逼阿盧俊義上梁山， 係啦，咁啊特登揾阿李固去告發佢，然後等阿盧俊義受盡酷刑敲打喎，喺公堂之上帶咗100斤重嘅枷鎖，然後咧又要扮救佢，真係救佢嘅，咁但係一件事由佢做成，然後就攻陷咗大名府咧，又屠殺咗。那個城的一半百姓死了5000人、哦、那這種手段是不是比有時比官府我覺得有時更加狠毒？ 但你又要留意一點的，即譬如《水滸傳》寫到這麼離譜呢、 哎、太離譜， 其實他這麼離譜，這些英雄好漢這麼離譜都有人喜歡，就即是當時的人覺得合是這樣， 是啊， 是不是他們 就覺得合意，是啊，合意之事，是啊， 就是這 樣。毛博士，我們又要休息一陣， 好， 聽首歌就是 Rubber Band 樂隊唱的《每度微笑》。 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出声音安抚伤疤。能力不坏，每度微笑，轻发出。

这个要从王建芬的另一篇长文章《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讲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王建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咁而家直播室度有啊黄子勇博士，有冯天乐博士，同埋小弟岑日飞。我哋嘅话题讲呢个侠义精神。咁啊，有啲听众就问啦，呢个中国人讲嘅侠士系咪一啲男性中心啊？点解好少听到人讲侠女嘅？嗱，我记得嗱，秋瑾咪系侠女咯，鉴湖女侠秋瑾。咁呢个其实仲有一个咧，系咪传说啊？黄博士呢个女四娘。 女四娘應該係一個傳說嚟嘅。其實中國傳統咧，即係特別去到唐代嘅時候咧，啲俠士本以女性為主嘅。特別咧係一個有一個話本小説啊，即係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即係喺《拍案驚奇》入邊嘅，就係叫做《韋十一娘中談俠》啊，嗰篇嘢叫做佢就講咧，其實咧啲女俠先至真俠嚟嘅，係啦，即係有一段時期，其實中國嘅文化入面咧，想象俠士，特別係文學想象入面啦，係以女性嘅俠士為主嘅。 嗯， 因為佢哋有一段時期啦，除咗我哋頭先阿天樂講嗰啲啦，嗰啲俠士係介乎於小混混同黑社會之間嗰類人啦。咁佢進入咗文學想象嘅時候咧，其實嗰班人咧就成為咗半仙嘅。即係咩叫半仙呢？就係佢哋喺文學想象當中嘅俠咧，就係有仙術嘅，即係好似聶隱娘啊、紅線女啊。喺《太平廣記》裏面仲有好多篇嘅咩車中女子啊，呢啲咁嘅類型嘅人物啦。咁咧，佢哋當時咧，因為咧覺得女子比較神秘啊，咁咧就可以掩飾到佢作為俠嘅身份，而流傳喺世內。咁但係後來的而且確同嗰個聽眾所講一樣嘅，漸漸我哋又因為我哋先俠還先俠，英雄好漢還英雄好漢，分咗兩個路線去想像啊嘛。先俠女咧，其實仍然係以女性為主嘅。 嗯， 大家如果有睇过《蜀山剑侠传》咧，你都知道其实《蜀山剑侠传》最主要嘅角色都系女仔嚟嘅， 系 嘛？即系你仙侠咧，一想做仙侠嘅时候就以女性为主啦、 啊。 一想做英雄好汉或者入世型嘅，比较上话为国为民嘅侠咧，就全部男权中心。佢系有分流嘅。 咁、啊、但系金庸都有个黄蓉、哦，有个灭绝师太、哦。 但系实在佢都系一种附庸嘅性质嚟嘅，都系以男性为中心。 去女性化咧，其实喺元明之际。嘅小説咧就比較明顯嘅話本啦，譬如我哋都係攞翻《水滸傳》做例子啊，嗱，譬如你睇下曹蓋同埋呢一個盧俊義咧，佢都係強調佢哋好槍棒，不喜女色。誒，嗰啲靚嘅女人咧，《水滸傳》都冇乜好下場嘅，通常都係一係就淫婦，啊，一係就槍妓，一係通常都係會被殺啊。嗰啲咧打得嗰啲。譬如好似嗰啲扈三娘嗰啲咧，帶有雄性，即係男子嘅性質啊。孫二娘啊，顧大嫂啊，嗰啲咧亦都係強調佢係醜樣 的。哦，這個我補充一句先，因為這個咧係我哋話《水滸傳》之前咧，其實係話本小説先嘅，即係話本小説就係元明，即係宋元明之間嗰啲說書人嘅底本啦。咁佢哋想像所謂叫做英雄好漢類型呢個路線咧，點解要禁色咧？其實就係最經典嗰篇就係。趙太祖千里送 京娘啊，系啦， 即系送咗个京娘翻去，阿京娘向佢表白， 佢唔要佢啊嘛， 唔要佢，即系话英雄好汉不好色，系咪 先？你侮辱咗我啊！我行侠仗义唔系要回报嘅， 系啦。 结果咧就京娘就要自杀， 即系嗰个motif嗰度出嚟嘅，就话英雄好汉咧就不好色，即系喺呢度嚟嘅。咁但系咧就好吊诡一样嘢，就系女仔突然之间就喺英雄好汉之间就变成咗一种负面嘅元素。是的而且確是咁嘅，但是去到金庸或者梁羽生筆下咧， 咁女性當然好似話好咗啲啦。咁但係我記得有一篇好著名嘅文章，就係黃錦樹先生寫嘅《浮上金庸》啦。咁其實咧，佢嘅意思就係話，好似金庸先生寫嘅小説咧，其實類似，其實只不過係一種才子佳人小説嘅變種嚟嘅。即係好似古代嗰啲咁嘅才子佳人小説咁咯，只不過佢哋唔係用文采嚟交往，而用武功交往啫嘛。但係嗰個女仔仍然都係附庸嘅狀態嚟㗎。其實長期都係以才子為中 心。你睇下雙兒咪最附庸嘅啦，韋小寶，佢仲要幫阿韋小寶追翻其他女仔翻嚟，咁但係佢又冇無怨無悔嘅，又打得嘅，話又唔會爭風呷醋嘅。即係我覺得金庸係。咁佢係市場導向嘅，好明顯嘅就係，即係你需要乜嘢，我咪提供啲乜嘢題材俾你咯。哦，咁男仔梗係中意嘅美女啊，我又功夫又好啊，有啲女仔又靚嘅任勞任怨啊，咁梗係好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咪提供你需要嘅嘢俾你咯。 咁但係抽緊又唔算係附庸啦，黃博士。 抽緊其實當時梗係唔算啦，梗係唔算啦，係啊。但係佢都係同阿徐石麟。即係後來竟然奇怪一點係抽緊出名嘅徐石麟啊嘛，其實佢哋同一件事嚟噶，其實佢哋係同一件事嚟噶。咁其實徐石麟係成功刺殺嗰個嚟噶，但係抽緊其實係本身係內應，即係叫做呼應佢嘅一個女性啦。咁但係後來抽緊出名過佢嘅原因係因為魯迅講佢嘛。其实主要是 打桃香喎、 啊，系啦，老 你去肇庆啊，见到鲁迅嘅地方，又见到抽紧呢个故居。 系啊，但其实真正行刺嗰个系徐世麟嚟咯。 其实呢一种嘅合文化咧，你睇到去到由清末，去到民国都仲有嗰种余水嘅。睇下暗杀大王王亚潮，系嘛？佢竟然够胆连蒋介石都尝试暗杀唔成功嘅。阿汪精卫都俾佢射中咗几枪啦、 啊。铁血锄奸团啊，叫做 铁血锄奸团啊！哇，佢宋子文又够胆尝试谋杀，系嘛？即系呢个。陈调员嘅够胆去试谋杀，咁其实你施剑桥为父复仇，我哋讲德阳军阀嗰集都同阿岑公都探讨过啦，侠女嚟噶，即系为父报仇。咁所以，但系当然咧，呢一种侠文化， 佢好 弊 喎。 喺施剑桥， 佢话侠女啊，佢要放脚喎，佢本嚟扎脚噶。佢為咗報仇而放腳，我好鬼痛苦喎、 啊！但係喺嗰個時代裏面咧，其實即係坦白講，頭先天樂講過一個好重要嘅 set 點啦，就係、是、其實呢啲所謂叫做新派武俠小説咧，都係市場導向嘅，即係最主要就係個讀者中意睇。咁而當時嘅消費力係集中喺男性啊嘛，咁佢咪男性為主咯。咁其實可能今時今日佢哋再寫一啲次文化，譬如話你睇 Marvel 所啲電影，佢咪好多女英雄咯，神奇女俠。系咪啊？咁神奇女侠咪就系女性英雄咯，系咪啊？即系咪黑寡妇又系女性英雄咯？咁而家系女仔为主噶，即系 Captain 威 嘅 Captain Marvel 就系啦，系而家系进步到呢个地步啦，就因为你女性有消费力啊嘛，就系咁嘅，就其实即系咁嘅原因嘅啫。其实唔系话咩男女权或者嗰个人系咪即系好想贬低女性，佢揾食噶嘛？即系边咩有收视咪做乜咯？ 即系你杨过同小龙女理论上佢性格有好多矛盾之处。咁一路等，咦？幾時出現呢？其實理論上，如果寫得好啲，可以等佢哋小龍女冇出現都得噶嘛。但係咁樣，啲觀眾即係唔會再睇你啲小説，所以最後一定要係大團圓結局啊！ 才子佳人 啊嘛，太陽落山之時就係佢哋相逢。 嗱，你武俠小説，如果你一將佢現代化咧，就好多都唔掂噶。你譬如好似話呢個拼命三郎石秀去救阿盧仗義，咁啊劫法場，救咗出嚟嘅時候，一樣發覺城中迷路。唔識路，但係去咗今日咧有 GPS， 係啊 GPS， 咁啊你唔可以話佢迷路噶咯，係 啊， 你冇理由會揸住個手機噶喎，咁意思唔同咗嘅情節係咪？會迷路噶咯已經。 你睇下嗰啲觀念咧好得意嘅，譬如我哋睇《三國志平話》咧，劉關張結義之後做乜嘢咧？第一件事就是、喂，不如我哋殺曬我哋自己嘅妻子咧，即係我殺你嘅妻子，你殺翻我嘅妻子，咁大家就冇婦女。即係嗰陣時嘅所謂合係咁樣，即係佢哋將家人啊、妻子啊視為一種婦女嚟嘅。所以如果我哋要做大事咧，就應該殺咗呢啲人先。而順便補充一句咧，就係、是、所謂劉關張桃園結義咧，純屬虛構。其實佢哋係冇結義呢一樣嘢出現。結義最早嘅記載咧，係喺《顏氏家訓》嗰度先至第一次係出現。咁所以。但是这种所谓水浒文化呢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是很大的。譬如我们讲义气，义气就不是仁义道德的单纯合义，本来我们说义者义也，也变成一种帮派利益，就是喂有没有义气，如果是兄弟做的事不对也是对的、如果是跟我们的团体利益相违背的，就算合乎道义都应该要反对，义气就变成扭曲了。譬如江湖 我哋成日都話行走江湖啊，江湖其實係水滸文化講嘅江湖，就係刀光劍影嘅江湖咯。已經唔係我哋以前所講嘅啊，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啊嘛。啊，呢一種嘅悠遊於山水啊，相濡以沫啊，莊子所講嘅江湖已經係由水滸文化開始咧。所以呢一啲詞彙或者概念咧，已經係影響咗我哋整整幾代人，到今時今日嘅人都會影響嘅。譬如話咩，我哋睇。九十年代大陸有套《水滸傳》嘅電視劇，個主題曲啊，該出手時就出手，嚇嗰啲咩？又譬如話咩不義之財就取之何外，就係講呢個智取生辰光啊嘛。即係話，只要嗰啲錢係不義嘅，我哋就可以取咗佢。喺《水滸傳》未出現之前，冇呢樣嘢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做賊官係有少少於心不安嘅。但係去到呢一種文化推廣，只要我話嗰啲係不義咧，其實我又可以攞咗佢。而他們亦都不缺乏一種超越性追求，他們的理想就是說論稱分金銀，異樣穿綢段，大瓮喝酒大塊吃肉，喂，這就是他們所謂的人生理想，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官不怕管，這樣 不是他是不怕唔係，佢係不怕管，只怕官定係只怕官不怕管？ 係啊，咁佢所謂替天行道咧，就成為咗後來我哋做好多壞事嘅藉口啦。所以所謂為咗一個崇高嘅目標咧，所以佢哋嗰啲咩嘢啊，無論係害到盧俊義啊、秦明監害人亡，都係啱嘅。因為他們的理論就是大道理管小道理嘛。總之我唯一替天行道咧，我做任何嘢都係正確嘅。所以我哋要我點解我不停我今晚咁比較多《水滸傳》嘅負面嘅情況咧？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呢一種合文化咧。 好多人已經反省到主《水滸傳》嘅唔掂嘅地方，就話你唔可以用水滸用合二嗰兩個詞嚟講水滸，因為問題我一直都講話就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 係啦係啦。 點解唔俾唔好俾青少年讀咁多《水滸》咧？佢其裏邊有一啲即係負面嘅嘢喺度啊。 唔係佢嗰種頭先天樂講嗰個。最啱嗰点就系佢，因为佢讲嗰个义气咧，就系讲我系你朋友。总之你唔好理嗰件事啱唔啱啦。我 系 你朋友，你就要支持我。其实就系咁嘅，即系嗰个义气系一种好合艺嘅。我哋当然啦，即系话如果你接受过儒家教育嘅洗礼，你就知道，头先阿岑公一开始已经讲啦，就话喂你唔可以因为喂言必信行必果系铿铿言小人哉。但系喺嗰个江湖法则里边，你就必须要言必信行必果，因为江湖上面咧。就只有呢一樣嘢係你嘅 credit 嚟嘅，即係如果你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仲邊個信你？仲邊有兄弟跟你啊？即係如果宋江講完嘅嘢唔算數，即係至少佢表面要算數啦，係咪先？佢表面要算數，即係同啲細嘅點交代？即係佢嘅意思係咁啫嘛。其實嗰個所謂嘅義氣就係咁，所以佢一定要私情行先， 係 佢一定要私情行先。但係呢種私情行先同我哋而家。我 哋嘅公義 係啦，我哋嘅現世倫理根本就唔容許你私情行先。即係當然你話喂，係唔係我哋唔容許私情行先啊？喂，你私情行先，如果犯法嘅話，我哋又覺得好有問題啦，係咪？但如果你話，如果即係親如父親咁樣，你能唔能夠大義滅親呢？呢、這個就係一個考慮嘅點嚟噶嘛。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有所謂叫合義心腸嘅人，可能你朋友犯法，你就唔想去告發佢喎。即如果是以古代来讲，这种就叫合义精神。 或者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在今时今日呢，合义精神和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什么契合点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合义精神，譬如我们孔子所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那今时今日我们不是鼓励人用私人武力解决问题，在法治社会，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继承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你见到有人被人虾，你要帮他出头。你又可能有惡霸，咁你幫佢手報警，或者你最低限度你見到有老弱傷殘搭車，咁你主動扶佢，主動讓座俾佢，咁其實都係一種見義勇為或者係扶難濟困嘅行為嚟嘅嘛。咁所以我認為呢一個甚至尚武精神，今時今日都唔係話錯得曬嘅，因為所謂槍杆子出政權，但係維護呢個社會秩序啊、國家安全，其實你都要有一定嘅武力嘅。如果你嘅國民都係貪生怕死嘅。面对外敌入侵，你就好容易投降嘅。咁呢一个国家其实都系处喺危难中，咁所以我认为我哋可以对合义精神嘅见义勇为啊，譬如讲诚信、重信守诺，今时今日都重要噶。我哋有契约精神，我哋唔可以成日谂住呃人咧，讲嗰啲嘢唔算数啊。咁所以最起码有三个部分可以继承，就系见义勇为、重信守诺、尚武精神。我认为咧，我哋经过创新性嘅转化咧，一样可以同我哋当今社会相契合。 我反而即系如果以我嘅总结嚟讲咧，我就觉得其实讲合义精神咧，其实有少少多余。 我覺得有少少多餘，因為其實你頭先所講嗰三樣嘢咧，基本上儒家文化裏邊都有，係咪？即係其實點解我哋唔講儒家精神？點解要講合義精神？合義精神有啲乜嘢係儒家冇嘅？就係、是、道德衝動。咩叫道德衝動咧？佢就係唔理後果，不惜一切。總之你係我朋友，我就幫你擋刀。我唔理啊。總之喂，我呢樣嘢係你明啊？即係好似喬峯咁，佢咪自殺咯？佢不惜一切，佢为咗做自己认为啱嘅嘢，佢就不惜一切。 你仲觉得豫让都好感人先？你睇豫让佢视为知己者死嘅。 我其实明白呢一点啊，但系呢样佢唯一佢唯一呢样嘢就系儒家精神冇嘅，就系牺牲精神。 咁都好紧要、啊。 你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如果喺现代社会入边，我哋需唔需要人去无端端走去自杀牺牲自己先？如果你系一个嗱，以前嘅社会系需要嘅。真係需要，我哋頭先講一個叢林法則，你喺個農村入面戰國兼拼，喂，隔離有國家打過嚟啊，咁你要保護自己嘅農地，咁你就要拉幫結派，有人要做犧牲啦。咁但係如果今時今日，即係如果個社會啊係一個正常狀態底下，其實係唔需要呢樣嘢嘅，你係唔正常先需要呢樣嘢嘅啫。 而家唔係。啊，黃博士，而家有，而家講呢個捨身取義、殺身成仁啊嘛，呢啲就講犧牲。不過而家講嘅合義，譬如《水浒傳》嘅合義啊，個義就頭先我哋講嘅私義多過公義。 係啦，私義多。 嗱，你一開波第一回講九萬零史進，啊，同嗰啲山賊來往，啲山賊送啲禮物俾佢，佢就好感激。喂，嗰啲山賊嗰啲嘢係點樣啊？係打劫打翻嚟嘅，根本係違反。法律， 但如果我哋行公義嘅話，咁不如信基督啦，行公義，好憐憫，慈謙卑之心，與上主同行咪得咯？咁係咪啫？就係唔係基督徒練武咯？ 唔 係 豫， 唔係解決咗問題。 但係豫讓嗰種係好有原則嘅喎，佢話士為知己者死，又來為悦己者容啊嘛。佢就係話嗱，嗰陣時佢咪要刺殺咗阿趙雙子兩次啊？趙雙子最後問佢啊嘛，佢話。喂，点解我杀死智伯，你要帮智伯报仇？智伯杀咗范子同埋中行子，你都有帮佢两个服务，点解你又唔报仇？咁佢就系讲喂，因为之前嗰两个老板只不过系当我普通人咁看待，咁我咪用翻普通人嘅态度对佢咯。喂，呢个国事 待我。 喂，咁呢样嘢佢好有原则喎，佢为咗报仇，佢整到自己哑咗，吞啲木炭啦。 呢个咪就系 整到自己周身疮。 岑公所讲嘅魅力咯。呢、这個咪就係 你對我好，我咪回報翻俾你咯。咁都 係。但係你要留意呢一種美學嘅魅力啊，即係令到我哋覺得哇好感人啊，好好歌可入。但係你能唔能夠將佢變成一種倫理去推崇先？嗱，呢個係兩樣嘢嚟噶。佢可歌可泣係一件事，但係可歌可泣，譬如我舉個 希臘都好有魅力㗎。 係啊，嗱，我舉個例，即係好似《笑傲江湖》裏邊嘅林平之咁，喂，自公報父仇唔感人咩？自公報父仇、啊、你想想喂他阿爸阿媽被人害死搶了 picture 劍譜他為了報父母之仇苦心孤詭他勁過余洋啦為什麼你不歌頌林平之你會歌頌余洋 好啦今日時間都差不多啦咁啊講唔曬㗎啦 有機會再傾 有機會再傾啦 一齊再嚟呢度吹水啦咁啊我哋就係、是、講下跟住嚟嘅節目咧就係、是、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咁啊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是、林依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夫妻家庭同心改變，咁啊跟住最後就播首歌，就 Beyond 樂隊唱嘅《不再猶豫》，拜拜， 拜拜， 拜拜。